刚才以乐弟兄为我们诵读了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七节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受洗的这一个事件以及这个事件所带来的意义。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一同再一次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使我们可以认识你，也来认识我们自己，使我们可以在真理当中来见到自己的生命。主啊，就求你借着这段话语，让我们再一次认识那一个恩惠的福音，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以及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主啊，就求你借着这样的福音也来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你来呼召我们，使我们更深的将我们的生命来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众儿女，使我们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到更多的光。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哈，那他提到这样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注意这件事哈。他在那篇文章当中呢提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人不能把自己给挠痒？不是，你们有没有自己挠过自己的胳肢窝？然后边挠边笑，有没有过？为什么人不能把自己给挠笑呢？那篇文章这样分析，他说呢，其实呢，神经系统正常的人啊，都不能把自己给挠笑。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人的神经系统是非常的发达的，发达到一个地步呢，只要你去试着去挠自己，那么你的神经系统就会提前准确的判断，预料到你去挠的那个点是哪里。然后他判断了之后呢，他就会在那个点上自动防御啊，自动防守，然后那个点就会提前预备，对不对？那这样你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给挠笑了。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对不对？你去自己挠自己挠不笑。为什么人不能把自己给挠笑呢？因为当你去挠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点是你避不过去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出人意外，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对自己发，你因为你自己对自己发出的所有的动作，所有的这一个所有的这一个的要去挠的这一个的举动，对你自己来说都是意料之中的，都是可以提前防守的。所以呢，只有别人去来挠你才能够把你挠笑，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你知道了别人要来挠你，但你依然不知道他要具体落到哪个点上，对不对？所以呢，你没有办法提前防守，你的神经没有办法准确的在那个点上来提前防御，对不对 ？OK， 你看哈，我们正常人都不能把自己给挠笑，对不对？这说明什么呢？那篇文章说，这说明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别人来帮助。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别人来提醒，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别人来检视，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别人来批评。因为别人的提醒、检视、批评，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需要。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必须来聚会来听到的，来委身教会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什么呢？你想哈，当你来到教会，当你听到，当你来跟弟兄姊妹交流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跟你自己读经祷告灵修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当你自己读经祷告灵修的时候，你容易把自己带入到那个义人的光景当中，对不对？读到大卫受屈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受屈，读到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需要被亚伯拉罕来像亚伯拉罕那样被祝福。在某个角度来讲也没有问题，但是呢， 当你来听到的时候，当你听到别人的批评的时候，当你在团契小组当中的时候，突然张弟兄说，你这个人，你这句话，你这个事儿做的不太对。哎，这个突然就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己读经祷告灵修的时候比较容易被神的爱感动，但是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比较容易被神的公义来检视。哎，所以你会发现呢，很有意思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位基督徒呢，都需要听到那个来自于别人的警戒、责备和劝勉，对不对？新约的使徒特别的注重这一点，长老会的精神也特别的注重这一点，就是你必须听到来自别人的、自己舒适圈之外的那个的责备、警戒和劝勉，这个才能够让你真正的来长进，真正的来认识自己，真正的来对付自己，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来到这里听到，你参加小组，你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突如其来的那句话，突如其来的那一个的建议，出乎意料的那句话，有的时候就超出了你的舒适圈之外，对不对？因为你平时自己的时候，你很难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这样一句话。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帮助我们挠笑，因为只有别人能够叫我们无法事先防御。我们自己读经祷告灵修的时候，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都会事先防御。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来讲，有的时候会略过去，有的时候会加强，就是加强什么呢？加强对我们比较舒服的东西。略过去什么呢？略过去让我们觉得不愿意接纳的东西。这个是请注意哦，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我说的每一个人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包括你，包括他，包括每一个人，对不对？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教会当中，在一个团契小组当中，在一群彼此相熟的弟兄姊妹中间来彼此来对付。因为只有别人能够让你的老我防不胜防啊，我们自己的老我自己都会很会防御，对不对？我们自己的老我自己很会有一套自动的防御系统的，并且那套防御系统相当的强大，强大到一个地步，通常自己是打不破的。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帮助自己，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事儿。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厌恶自己，对不对？哎，问大家做一个调查问卷，我们中间谁特别的每天早上起来特别的厌恶自己的？没有吧？即使你很糟糕，你也不会厌恶自己，你只会厌恶说，哎呀，我那个媳妇儿娶了30年了还这个样子。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虽然可能你比你的媳妇儿还糟糕，但你会厌恶她，但是很难厌恶自己，对不对？而你只会说，哎，我那个青春期的孩子太不听话了。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容易看见自己的讨厌的地方，我们不容易看见自己的罪恶、刚硬、败坏，所以呢，我们对自己的那个省察、检视和批评，有的时候就不容易深刻，对不对？但请放心，别人看得透啊，请放心，别人能够看得，甚至比，甚至有可能都看得很过火了，都有可能，对不对？就是让我们可以更深的看见自己需要成长的地方。所以除非别人来责备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除非别人把我们自己没有发现的问题帮我们指出来，除非别人把我们让那些让我们觉得很难堪的点给我们显出来，通常我们都很难更深的去面对自己的糟糕。但是呢，你会发现通常这个时候都是一场艰难的对话，对不对？这个本来夫妻俩这个纪念结婚10周年，点上烛光晚餐，聊得很好，聊着聊着大家都沉默了。你知道为什么沉默了，对不对？ 聊着聊着，大家开始互相说一说这些年受的委屈，对吧？这些年的不公和这个不义，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的自动防御有的时候会被别人揭开，我们会不太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状况是这个问题。但通常，问大家，你们知道为什么做长老的特别需要家庭见证吗？因为长老一般都站在台前，大家看起来光环挺大的，只有他妻子最认识他。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这个案例长老的案牧团，案例长老的那个委员会，通常要好好跟他妻子谈一谈，问一问他在家庭怎么样，他在家里怎么样，会不会洗碗，会不会拖地，会不会换纸尿裤啊？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啊？因为不是说问过之后觉得说他真的那么差劲吗？是的，他就那么差劲。而是看见说他需要不断的更深的来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哈，所以我们需要被别人来帮助。我想这也是一个基督徒这一生的成长当中哈，永远都不可能免去的一个功课，永远都不可能免去的功课。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必须感谢主在你身边放的那些能够真正帮助你的人。通常妻子和丈夫是很重要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角色，通常教会的同工是很重要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角色，通常孩子是很重要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角色，通常在同一个团契小组当中的那些的弟兄姊妹是很重要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角色，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离得比较近，对吧？因为这些人呢，都能够帮助我们在很多的地方看见我们生命需要成长的地方。那这也是在教会论的层面，或者说教会牧养门训的层面最重要的一个表达。那长老会的精神就是你需要活在一群真实的人当中，跟这群真实的人彼此磨合，彼此磨合的同时彼此塑造，学习彼此顺服，然后彼此伤害又彼此相爱啊。只有在彼此伤害当中的彼此相爱，那个爱才是真正的爱，对不对？坦白来讲，恋爱当中的那个爱都是水分99%的啊，结了婚之后的那一个给妻子洗个脚，那个爱才比较真实一点，对不对？好，那么为什么这段经文讲到耶稣的受洗，对不对？讲到受洗这件事情，我们先不看耶稣的受洗，我问大家哈，为什么我们需要受洗？就每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需要受洗，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需要受洗？很简单哈，因为我们有罪，我们需要把自己置身于上帝的审判和救赎之下，我们需要上帝和上帝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刺透我们刚硬不悔改的心，我们需要认罪悔改信靠神，而受洗就是我们认罪悔改信靠神的那一个最好的那个见证和表达，对不对？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受洗？因为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被他来挠痒，被他来这一个检视，被他和他自己的话语。为什么我们需要受洗？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原因。但是其实还有第二个原因，因为一个基督徒委身基督加入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外在的见证就是受洗。我知道下一周我们中间就有受洗的弟兄姊妹，对不对？下一周我们中间就有一些要预备签约委身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你如何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呢？是因为你心里3年前你心里真信了就是一个基督徒吗？但别人不认的。你怎么才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就是你心里的相信要口里怎么样承认，就是有一个外在的真实的在众世人和这个众人的面前有一个公开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就是受洗。 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一群真实的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来见证我们的信仰。甚至我需要说的刺激一点，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一群我们不太喜欢的人当中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因为都喜欢你的人通常很难建立你啊，一群不太喜欢你的人通常能够更好的帮助到你，通常能够更好的塑造到你，对不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真道，一起来实践真道，一起来操练顺服，操练相爱，操练对付，操练磨合。换言之，我们需要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被他们来挠痒。一个是在上帝的面前，是关乎我们自己的罪和上帝的救恩的，我们需要来受洗；一个是在教会的面前，是关乎我们这一个生命的塑造，一生的成圣的成长的，我们需要来受洗。让我这样说好吧，因为这些年呢，我总是遇见太多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不应该称他们为弟兄姊妹，太多的慕道友，有好几位都会这样对我说，他说我心里信主就好了，为什么要受洗呢？哎，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应该遇见过，对不对？就是那通常呢，觉得心里信主就好，没必要受洗的人呢，通常都是想要自己给自己挠痒，因为自己可以独于天地相往来，直接面对上帝，不需要在教会、在世人、在所有人面前来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证。所有受了洗但是却并不委身教会的人呢，通常也是想要自己给自己挠痒，因为所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群真实的弟兄姊妹中间。进一步的第三，所有委身了教会但是却无法在圣约群体当中被深深的对付、互相磨合的人，也是想要自己给自己挠痒。但请注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连耶稣基督都不自己给自己挠痒。耶稣基督没有一丁点的罪，耶稣基督是完全的，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但是他依然说我们理应这样怎么样，尽诸般的义。难道耶稣不受洗就没有义了吗？不是，那个义的原文是礼的意思，意思是耶稣基督把自己放在那个礼仪规矩规范之下，对不对？哦，把自己放在一套规则之下，把自己放到一套礼仪之下，把自己放到一套规矩之下，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顺服，要谦卑？而这一个其实就是他自己对的一个顺服和谦卑。所以你永远都不可能把自己给挠痒，因为你需要服下来被别人来帮助。所以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受洗？第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受洗？那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经文前面，我们上一次分享到约翰向着整个犹太社会发出了悔改的呼召，对不对？许多人到约翰那里去受洗，表达他们的悔改，对不对？一人一本忏悔录，因为他们也确实是需要悔改，这个我们都好理解，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也同样都需要悔改，这个我们能理解。但是接下来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三章13-17的经文，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主耶稣也要来受洗呢？请注意哦，主耶稣来受洗，紧接着的上面的经文是约翰呼召罪人来悔改，然后接下来就说主耶稣也来了，对不对？那么难道主耶稣也有罪需要悔改吗？当然不是的，对不对？这个毫无疑问，他当然是完全圣洁的，不需要悔改的，因为他没有一丁点的罪。那么你就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也要来受洗呢？请注意哦，去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的人，所有人都知道说到约翰那里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悔改。这个意义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了，对不对？ 那如果在这个意义之下，主耶稣来了，那什么意思呢？甚至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连施洗约翰都觉得耶稣不应该来，对不对？施洗约翰觉得说耶稣不应该来受洗，经文怎么说呢？经文说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你看哈，那一位呼召人悔改的约翰他自己也说了，其实呢，我需要到你那里去受洗，我需要来到你那里去悔改，我需要去被你来挠痒，怎么你反过来到我这里来受洗？这个不对呀、啊、这是施洗约翰的认为，对不对？整个宇宙唯一一个不需要悔改的人就是耶稣基督了，因为他没有一丁点的罪，但是他怎么来了呢？这是约翰最困惑的地方，对不对？通常解决一段经文当中最困惑的地方，也就能解决这段经文最重要的地方。请注意，耶稣有没有否认施洗约翰的话？没有，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说啊，不不不，你看你这个大名目，我来受洗也不辱没了我？没这样说，对不对？耶稣完全没有否认施洗约翰的说法，他也默认了施洗约翰的说法。但是耶稣回答说呢，我来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个义原文或作礼，于是约翰许了他。请问什么叫做尽诸般的义？很简单，耶稣的意思是说，他要尽上在律法当中一切的礼仪规矩当中的要求和吩咐。你看哈，耶稣基督是律法的主，对不对？但他却把自己放在了律法之下。耶稣基督是创造人的主，对不对？但他却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这当然就是他降卑的表达。但是呢，我们这些原本就需要认罪悔改的人呢，原本就在律法之下的人呢，有的时候却想要一世独立，有的时候却想要超脱物外，觉得自己没必要受洗，这是最大的问题。整个宇宙唯一没必要受洗的大概就是耶稣了，但他受洗。曾经有位慕道友这样对我说，他说我心里信主就好了，其实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只是没有受洗而已，受洗不过是一个形式，一个外在的形式，信主外在的形式不重要，内心最重要，所以受不受洗不重要，我只要心里信了就可以了。觉得他说的是够不够属灵？类似属灵的话是不是好多弟兄姊妹都喜欢说？不一定是同样的话，但是类似的这种思维模式，类似的这种属灵的话语，就外在的形式不重要，主看内心，只要我内心信主就好了，主知道我，主知道你，但别人不知道你啊，并且主知道你，可能跟你知道的你好像会有差距，真的是这样的。当你说主知道你的时候，不意味着你就没有问题了，主知道你很有问题。但是当他说主知道我的时候，意思是主知道我很好，哦，不是的，主知道你很有问题，主知道你需要悔改，主知道你需要来到他的面前，被他来审判，被他来赦免，被他来激励，对不对？这就是主知道你的。那我们不能用这些话来好像把自己盖一层防弹衣，刀枪不入哈。我们必须用上帝两刃的利剑来剖透我们的心思，不要让我们变得刀枪不入。因为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任何人的话都没有意义了，对不对？任何人劝勉的话都不能刺破你了，对不对？因为主已经知道你了。于是呢，那天我就对他说呢，其实呢，你的想法听起来很炫很酷。你的想法听起来很潇洒，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主耶稣的受洗对你来讲就永远是一个谜了，就你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主耶稣需要受洗，因为他的理解模式是只要我心里信主就好了，不用受洗。问你，耶稣心里信主吗？耶稣心里信不信上帝？ 比你信的要好吧？耶稣有没有完全的顺服上帝？比你顺服的要完全吧？耶稣是不是完全的爱上帝？比你爱的要多吧？但他受洗了。所以当你这样理解的时候，如果按你的模式来理解，唯一不需要受洗的只有耶稣，因为他完全信主，他心里信主，他心里顺服主，他完全的爱上帝，并且是最完全的那一位。但是他却受洗了。所以你为什么需要受洗呢？这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因为你是被盗的，是一个罪人，需要被神来拯救。上帝的话语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命令，就是需要去听。但是耶稣为什么需要去受洗呢？我来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哈。前面讲到施洗约翰呼召以色列人来悔改，于是很多人，包括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都来了，对不对？都愿意受洗，表达他们需要悔改，对吧？现在经文记载，耶稣这位不需要悔改的人也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受洗。请问这两段经文怎么连在一起？怎么联系起来？前面施洗约翰呼召否定了圣殿的祭司的献祭体系，对不对？那我的问题是，如果圣殿的献祭体系并不能将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话，那么凭什么施洗约翰的洗礼能将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才能揭开这段经文的那个答案。哦，我问哈，各位，我们觉得我们的悔改能不能将自己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说真悔改可以，假悔改不可以。但我的意思是，悔改本身是否具有赦罪的救赎的功能？如果你学了受洗班的课程，你知道没有，对不对？悔改其实是赦罪救赎的果子，对不对？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悔改本身其实没有赦罪救赎的功能。我们跟天主教在救恩论上最决绝的区别就在这里。500年前的宗教改革向着每一个人的真善行和真悔改本身发起了巨大而尖锐的挑战。请注意，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悔改本身，即使包括真悔改，也不具有任何的救赎的功能和赎罪的价值。当施洗约翰说到，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就必须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赦免、救赎和盼望，不是因为来到这里受洗的人愿意悔改，于是他就得救了，不是的，乃是因为在这里受洗的人中间有一位神的羔羊，背负了这些人的罪恶，担当了他们的刑罚，赐给他们愿意悔改的心，以至于他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受洗、来悔改、来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就我们必须知道，主耶稣那一天啊，你想象一下哈，有许多人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对不对？可能成千上万排着队等待受洗。你想象一下，主耶稣那一天有没有可能只不过是成百上千个排着队去受洗的人当中的一个？很有可能，对不对？并且是其貌不扬的一个，对不对？我想也不会有仆人或者说女秘书在旁边给他打伞，对不对？肯定没有，也没有记者围在那里等着抓拍报道一个特大新闻，说你看啊，基督教的创始人开始来受洗了，没有，对不对？2000年后的人才会这样说。各位想象，你如果是当年去到约旦河里受洗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当你听到施洗约翰的呼召，决定要悔改到约旦河边的时候，想象一下，你正在排队，正在预备受洗，正在预备悔改。但是即使你做了这一切的预备，预备受洗，预备悔改，正在排队立志要 弃掉自己的罪恶，即使你做了这一切的预备，此时你也绝对无法相信，你也绝对没有预备好相信站在你旁边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可能排队就排在你后面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你想不到这件事情，对不对？你不会预料到这件事情，你也不会预备去相信这件事情，对不对？但是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各位，你必须说，这才是那天所有受洗的人真正的盼望和真正的救赎。就所有受洗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受洗了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了，那是因为那里有一位弥赛亚，他来背负了那些受洗之人的罪恶，背负了他们的刑罚，于是他们就得救了，于是他们就被上帝悦纳了。各位，我必须说，所有亚当的后代，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做得多好，我们在本质上都不蒙天父悦纳，对不对？因为是一个罪人嘛。但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经文怎么说？天开了，声音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意思是天父喜悦的，真正唯一喜悦的是他。而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是与神为敌。是的，我们原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原本是与神为仇的，我们原本是拜偶像犯罪作恶的，与神隔绝的。但是天父唯一喜悦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请问，到底我们这些与神为敌的人怎么变成了神的儿子儿女呢？就是因为那一位真正被天父喜悦的人，他来代替我们。各位，我们讲到代替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可能立刻脑海想到十字架的代替，对不对？当然是的。但是请注意，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已经代替了，他代替我们在旷野受试探，你还记得吗？他代替我们被羞辱，你还记得吗？他代替我们被拒绝，请注意，他也代替我们受洗。是的，因为唯一被喜悦的是他。当他受洗的时候，他来受洗不是为着他有罪需要悔改，那是因为我们有罪需要悔改。我们有罪需要悔改，但是有许多人不愿意悔改，于是他来受洗，来担当我们该去担当的一切，他来顺服上帝所有的律法，一切的诸般的义、诸般的规矩、诸般的礼、诸般的律法，是因为我们顺服不了，对不对？我没有办法完全的顺服律法，于是他来完全的顺服了上帝的律法。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位来受洗的无罪的羔羊是所有那些受洗的人的盼望。这位来受洗的羔羊所带来的赦免才是所有其他受洗的人悔改的原因和动力。我的意思是，他来受洗，他被上帝悦纳，是我们可以去受洗，可以被上帝悦纳的原因和动力。问大家，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没有受洗，没有在旷野胜过试探，没有上十字架，请问我们有没有出路呢？没有，对不对？中国几千年来张大善人李大善人的出路，不就是靠着自己的功德善行努力好像达到上帝的面前吗？其实是一条死路，对不对？但是他道成了肉身，他受洗，他在旷野胜过试探，他上了十字架。其实最重要的，请注意，最重要的不是说，哎，你看他多好，是个好人，我们要学习好人，不是的。最重要的是代替，不是来当老师，是来当救主。当救主才是第一重要的，做救主是第一重要的，其次你接受他做救主，才能够真正的以他为老师。不以他为救主，就永远都不可能以他为老师。这一年我总是遇见很多的人，他常常会觉得说，圣经的要求太多了，我真的做不到。哎，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请问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是的， 他说的绝对是一个事实，就是圣经的要求太多了，他真的做不到。但是如果他想要透过做到圣经所有的要求的话，他还不是一位基督徒，他甚至这条路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人类历史上最巅峰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也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对不对？你能比他们更好吗？不能，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于是那一位真正能走通的那一位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替我们做到，他替我们做到了我们一切做不到的，就是他的主动的顺服，他也代替了我们一切的做不到的后果，就是罪恶、死亡和审判，这是他被动的顺服。你只有先知道说是耶稣基督的命运跟我们的命运发生了代替，他代替了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他也代替我们去承担我们做不到的后果，他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只有被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福音、这样的爱来激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效法他。不然的话，你就永远都不可能效法，永远都只是觉得这个信仰是一个如山重担。但是这个如山的重担并没有担在我们的肩头，是担在了耶稣基督的肩头。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借着他的恩典不断地激励自己的心向着神而活。所以呢，这一位羔羊的受死和复活才能够真正的为悔改者的悔改带来力量，否则我们没有力量悔改的。为受洗者的受洗赋予了真正的意义。换句话说，让我这样说好吧，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连悔改的焦点都不是我们自己，乃是耶稣基督。我再说一遍，圣经告诉我们，其实连悔改的焦点都不是我们自己，乃是那一位耶稣基督。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因为耶稣若不受洗，其他的人受洗就失去了意义，甚至任何人的悔改也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因为他若不来代替，不来受洗，让我这样说，约翰在约旦河就白忙活了。他若不来，约翰就白忙活了，因为约翰一切的工作，约翰的传道，约翰的施洗，约翰的呼召，都是指向谁的呀？耶稣基督，对不对？你看上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约翰很有名，约翰的话很犀利，约翰的呼召很明确，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了那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所以耶稣若不来，约翰就白忙活。那同样的，耶稣若没有真正的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一切的努力、善行、好品格、聚会也会成为白忙活。我的意思绝不是约翰做的那事儿不好，我的意思也不是我们在主面前一切的追求不好，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它都需要基于那个根基，对不对？那个根基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要成为我们这些受洗的人当中的一员，并且代表我们，代替我们，成为一个代替者。然后当他成为我们的代表、代替，成为我们的头的时候，各位，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所喜悦的，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就喜悦我们了？是呀，当然了，因为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子，不会只喜悦头吧？他会喜悦全部吗？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只有他成为我们的代表和代替，当天父喜悦他的时候，就在他里面喜悦了我们，对不对？这才是那个真正的福音，就是去代替我们。但各位请注意，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那是耶稣基督做得多好。让我这样来最后总结那一个宗教改革以来的福音精神，就是我们的悔改只不过是赦免的结果和对恩典的回应，不是赦免的条件和恩典的原因。我再说，我们的悔改只是赦免的结果和对神恩典的回应，而不是赦免的条件和那个恩典的原因，这才是福音，除此以外的都不是福音。 因为我们的悔改是恩典的结果，不是恩典的条件，这才是马太福音向我们传讲的那个好消息。如果悔改是恩典的条件的话，这是一个祸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悔改达不到神的条件，达不到神的标准，达不到神离的十万八千里，对不对？没有人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悔改成了恩典的结果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福音了，这让我们被这个福音恩典激励的人可以更深的回应他的恩典，经历更多的悔改。所以因此真正的悔改必然带来两个要点，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容易只强调第二个要点。就好像以乐今天早上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讲到圣洁通常只强调他的第二个要点，就是道德上的品行高洁，就是表现出来的美好品格，就是表现出来一切的美好的东西，那当然是圣洁的要点。但请注意，那永远都是第二个要点。同样的，悔改怎么做、怎么行、怎么悔改、怎么顺服、怎么说，那永远都是只是第二个要点。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要点，就是耶稣所受的洗我们不能受。真正的悔改要明白这件事情，就是救恩唯独建立在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之上的，叫圣洁唯独建立在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属性之上的。只有跟这位上帝有关系才是真正的圣洁，跟这位上帝没关系永远都不可能圣洁。因为他的存在，你就知道他创造了你，你敬拜他，你就是一个圣洁的人。他救赎了你，你在他的面前跟他有生命的关系，你就是一个圣洁的人。这永远都是圣洁的第一要点，对不对？那同样的，悔改也是如此。救恩唯独建立在他的身上，就是指的他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是永远都是第一个要点。不认识十字架的人永远都不可能悔改，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永远都不可能悔改，不以他为救主的人永远都不可能悔改。即使你表现出来的很优秀，那也不是悔改。因为在他的受洗的行动当中，你必须看见一个真正的意义，就是神的羔羊代替我们被献上为祭。这就是立位记所表达的那个真正的观念。你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够说接下来的第二点，说哦，我真正的经历了他这个第一点的时候，你才能第二说哦，真正的悔改是耶稣所受的洗我也要受，就是在救恩真理的根基上去真正的每一天学习信靠顺服悔改，见证基督，效法基督，荣耀基督。当然是的，那也是悔改的表达，但是那是第二要点的表达。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受洗的原因。耶稣的受洗是第一要点的表达，我们的受洗是第二要点的表达。第二，耶稣受洗不仅仅是代替我们，也是他自己服侍工作公开服侍的一个开始。他公开出来做先知、祭司、君王的公开服侍的开始。因为我们说了，耶稣本身不需要受洗，因为他不需要悔改，他没有罪，他也不需要做什么让自己显得更好一点，因为他本来就是完美的。但耶稣受洗是为了我们，对不对？是为我们的缘故，因为他若不受洗，其他人的受洗就没有意义了。耶稣受洗是做我们的代表，代替我们去完全遵行我们所遵行不了的律法。耶稣成为新约教会的第一人，圣经说这叫出熟的果子，说他是教会的元首。那希伯来书说呢，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要凡事与我们怎么样一样，他要在圣殿里学习真道，对不对？他要在家里顺服父母，对吧？他要在受洗的宗教礼仪上来去顺服律法，去顺服上帝，对吧？你看他都做了，他要活出，因为这里经文说了嘛，他要活出律法的诸般的义，对不对？所以你看哈，然后他做了这一切，他才能代表我们上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的受洗是他去公开的侍奉的一个前提，因为他受洗其实是在对我们的这一个人的身份的一个的认同， 然后他会开始公开的服侍。在这段经文说呢，经文描述说，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降临，好像什么鸽子，对不对？请注意哈，其实经文说圣灵仿佛鸽子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挪亚洪水，大洪水之后，那个带着恩典和赦免的信息，衔着橄榄枝回来挪亚方舟的那一只鸽子，对不对？那只鸽子其实是宣告了新世界的来临，因为这表明洪水退了，一个新崭新的，这个被这个大洪水洗礼的那个新的世界来临了，对不对？请注意哈，绝对有这个意思，因为所有的解经家包括新约的使徒都认为说，大洪水一方面是一场审判，另外一方面也是一场什么洗礼，洁净，洁净了旧世界，对不对？于是那一天，当这一个洗礼洁净结束之后呢，那个鸽子回来衔了橄榄枝，就表达新世界来临了。请注意，当耶稣基督从水里上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的时候，就表达当耶稣从水里上来，耶稣受洗，就意味着他所带来的赦免和恩典的信息带领我们要走进一个新的世界，也代表一个新世界的来临。他宣告一个新世界的来临，就是那个撒旦、罪恶、死亡、咒诅的那个旧的世界要被打破，而那一个恩典、赦免、荣耀的世界将要来临。哦，你会发现他为什么圣灵仿佛鸽子，因为他明显的对照了挪亚洪水的时候。这就是圣经神学所要提供给我们的那个答案。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无论是耶稣的降生、受洗，还是上十字架，你都看见了他的一个彻底的代替了我们，然后带来了新世界的来临。请注意，新世界啊，是连同他带下来的，没有他就没有新天新地，没有他就没有新生命，没有他就没有新关系，没有他就没有赦免和恩典。这一切在旧世界，在亚当的谱系当中都没有，对不对？在亚当的谱系当中只有什么？罪恶、死亡、咒诅、审判，这些是在亚当的谱系当中一直延续下来的，对不对？因为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无论这些人活到多少岁，无论做什么，然后最后一句话总是他就怎么样死了，活了多少岁就死了，对不对？但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你知道福音书特别记载一个事儿，当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基督说成了的那一刻，意思是新世界到来了，新的秩序到来了，生命荣耀到来了，那个新的那一个天地开始打开一角了。于是那一刻说什么呢？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怎么样起来的。于是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从坟墓出来，走进了耶路撒冷去见证主的复活。你还记得福音书这样说的，对不对？就是死了几千年几百年的那些人突然从坟墓里起来了，然后走进耶路撒冷去向人做见证。为什么？这个其实很明显的彰显了那个新生命的那个新秩序的一角，对不对？那个一角就是生命吞灭了死亡的那一角，开始向我们揭开了。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本来是神的那一位来做人，耶稣基督受洗就是本来亚当作为神的儿子，上帝的儿子，起初却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与神为敌，失落了神的喜悦，对不对？与神隔绝，是就失去了神的喜悦。但是幕后的亚当这一位爱子却顺服神的命令，却得蒙上帝的喜悦，很明显是一个对比。耶稣上十字架就是本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生命的主被杀，必死的人就得了生命。所以让我这样说，福音就是第二个亚当与第一个亚当之间的那一个的交替，或者说那个代替。第二个亚当代替了第一个亚当，而第末后的亚当也胜过了第一个亚当，末后的亚当的义胜过了第一个亚当的罪，对不对？ 幕后的亚当的生命胜过了第一个亚当的死亡，幕后的亚当的荣耀胜过了第一个亚当的羞辱。这很明显的，马太福音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下面第四章讲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你很明显的联想到了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受蛇的试探，并且蛇试探的话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那三句话的本质是一模一样的。下一次我们讲到那段经文会提到这件事情。但是请注意，当这一位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代替我们的时候，尊贵的就要成了卑贱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是卑贱的，而他要来代替我们，他要就要成为卑贱的，他好使我们这些卑贱的人在神的面前成为重新恢复那个尊贵的身份。所以呢，路德特别喜欢讲一句话，他说福音就是一场甜蜜的交换，就是我们的命运跟基督的命运发生了颠倒。在这个福音当中，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罪，但是请注意，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罪不致死那就不叫罪，所有的罪都有一唯一的结果，就是要死，对不对？罪不致死就不叫罪，只要死，所有的罪都有一个结果，就叫死。但在这个福音当中，我们同样看见了主的爱，对不对？但请注意，整本福音，整本圣经也告诉我们，爱不致死，那也不叫爱。所有的爱，真正的爱，就是舍命的爱，就是牺牲的爱。所以你看见两个致死的东西相撞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罪，致死的罪在我们身上发动，而致死的爱在他的身上发动，于是那一个他来担当那个死，来付出那个爱，以至于我承担我们这个致死的罪。这就是福音。你知道，在我在很多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常常会说浪漫的话，对不对？说我愿意为你去死。结婚十年之后吵架的时候都说去死吧，你这个混蛋。就是真正的矛盾点就在于谁去死，对不对？恋爱的时候是我去死，结婚十年之后是你去死，对不对？总之都是要死的。但是真正的矛盾点到底谁来死？各位，真正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爱是我们该死，但是耶稣去死了。是的，你知道很多当时的定耶稣十字架的人都会说去死吧，犹太人的王。于是犹太人的王就去为他们死了，挂在木头上，并且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各位，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所以爱一定要死的。但那位爱我们的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去死，他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各位，罪一定是要死的，但是福音宣告了那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致死的罪被转移到了他的身上，我们这个致死的罪放在了他的身上，被代替，被转移，而这个代替和转移就是他的爱。所以他的受洗，他的受洗是他做先知、祭司、君王的一个公开侍奉的开始。他要来做我们的先知、祭司、君王，他要带来那个好消息，就是他先知的功用；他要代替我们的罪恶、死亡，就是他的祭司的功用；他也要来做我们的主，就是他君王的功用。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兴起了一位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因为你知道摩西最伟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出埃及也在旧约被称为一个救赎的事件，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受辖制，不自由。然后上帝兴起摩西作为一个拯救者的角色，代替他们打败了他们所打不败的埃及法老，对不对？是的，当然是的。因为以色列人被埃及法老奴役，他们打不败埃及法老，于是上帝兴起摩西代替那一个以色列人打败那一个他们所打不败的法老。这是上帝借着摩西来拯救他们，对不对？出了埃及。 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其实指向了将来那一位更伟大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摩西快要离世的时候，上帝应许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我所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究竟哪一位先知像摩西呢？就是这一位先知，就是这位真正的先知耶稣基督。如果他像摩西，那么他所做的就跟摩西类似，对不对？那摩西曾经做了一场出埃及的救赎的那个工作，那么这一位真先知，真正的先知的主也要做这场从空前的出埃及的工作，就是真正的最后的出埃及，就是他道成肉身，把我们从这个被困在罪恶死亡的权下的人带出来，在魔鬼的权下的人带出来，出死亡入永生，出黑暗入光明，出魔鬼入上帝，出罪恶入圣洁。这是一场真正的出埃及，这也是一场真正的救赎。在这里上帝也兴起了一位比亚伦更伟大的祭司，因为旧约祭司献祭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每年都要献上无数的公牛和山羊，对不对？但公牛和山羊的血并不能除掉罪恶，并且不仅如此，祭司也是人，对吧？祭司会死的，祭司也是罪人，祭司也要死，于是他们只能年复年，日复一日的不断献祭，好等待那一位真正的祭司，真正的羔羊，好等待那一场真正的献祭，就是十字架的到来。各位，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的大祭司，他是那个真正的羔羊，因为公牛山羊的血不能除罪，他的血可以除罪。他上十字架是一场真正的献祭，因为这是他在天上至圣所献的一场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对不对？所以当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各位，所有的旧约都不会指着一个人说这是神的羔羊，对不对？顶多说这是神的仆人，但是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换句话说，那他就是所有利未记当中所杀的所有的羔羊指向的那一位真正的羔羊。所以当约翰这样说的时候，你就必须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救赎是因为来到这里受洗的这一位是神的羔羊。在这里上帝也兴起了一位比大卫更伟大的君王，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比亚伦更伟大的祭司，同样上帝也兴起了一位比大卫更伟大的君王。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来解释。大卫，你还记得大卫被高利做王的时候，是他卑微的时候，对不对？是他卑微的时候。撒母耳去到他的父家去找他，耶西的儿子们挨个从撒母耳的面前经过，发现一个一个都不是，对不对？一个一个都不是，因为哥哥们都不适合那个王冠，可能戴上去不合适，甚至连做父亲的都觉得前面的哥哥们都不适合的话，那就怎么样？父亲怎么说？耶西怎么说？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没有合适的了。他的意思是直接把大卫给忽略了，对不对？那就没合适的了，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看的话，如果这几个不合适的话，那就没合适的了。哦，对，还有一个在旷野放羊，大概不用看了，对不对？大概不用看了。那就好像灰姑娘的故事当中，几个继母的姐姐都穿不上那个水晶鞋，对不对？那既然几个继母的姐姐穿不上水晶鞋，那就没有合适的女儿可以穿上了。哦，还有一个在灶房里，正在柴火堆里，正在烧锅炉。在几个继母和姐姐的眼里，那个都不算数的，对不对？但是神拣选了那个卑微的，拣选了那个不算数的，于是撒母耳就找到了大卫，从弟兄当中把他分别出来，就高立了他。所以你会发现，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大卫卑微的时候才提升了大卫，使大卫变得尊荣，对不对？但我必须说一个比大卫更超越的君王。大卫原本卑微，被上帝高升做以色列的君王，但 这一位真正的君王原本高贵，却离了天上的荣华，降卑到地上来，成为木匠的儿子。所以你看见那个牧童大卫，放羊的大卫做君王，是从卑微到高升，但是那位原本宇宙的君王来做木匠，就是从高贵到降卑。所以我说他比大卫更伟大。如果那原本就是君王的，却做了木匠，所以上帝兴起了一位比大卫更伟大的君王。阿们。愿这样的福音深深的来激励我们，我们必须被这样的福音来激励，不然我们总容易看处境、人、关系、矛盾，各样的事情总是扑面而来，对不对？你必须再一次的定睛耶稣基督的身份，再一次的定睛耶稣基督的作为，你不断的定睛他的时候，你需要再一次的被他的爱和恩典来融化我们那颗刚硬的心，来融化我们那颗悖逆的心，来融化我们那个太过于看得起自己的心。求主来帮助我们。最后，耶稣的受洗让我这样来做应用，其实是我们的角色定义的时刻。为什么？耶稣的受洗是跟你我有关系的。在美国有一位大导演叫斯皮尔伯格，据说是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一位导演。斯皮尔伯格呢说呢，电影呢通常用两个小时来讲一个故事，塑造一个人物形象。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你发现美国大片都有这样的特点，对不对？突然有一天角色觉醒，主角觉醒，对不对？本来是一个小人物，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身世，对吧？本来是一个小人物，突然发现自己拥有拯救地球的特殊的使命，对不对？突然发现一个小人物，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身怀特异功能的那一个人。他说呢，这个就是在电影当中叫做主角的角色定义的时刻。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跟芸芸众生隔壁老王一模一样，突然有一天一个事件或一个东西发现他不一样了，对不对？这就是他的角色定义时刻。各位，你没有信主之前是不是跟隔壁老王一模一样？当然一模一样了，你的说话、行事、做事、追求，所有的一切都是芸芸众生当中的其中一个吗？照常坐公交，照常上下班，照常做任何的事，突然有一天你变成了神的王子，你说这是不是角色定义时刻？突然有一天你说被牵到了神的爱的国度当中，有了永生，有了新天新地，有了盼望，你说这是不是角色定义时刻？就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了你的身世，你的身世原来是神的儿女，哇，这么伟大的身世，过去30年没发现，今天突然发现了，对不对？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了自己拥有的使命，就是与上帝同工，拯救整个地球，这传扬福音嘛，对不对？领受这个天国的大使命，对着所有的隔壁老王去宣告这个天国的大使命，你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世，突然知道了自己是谁，知道了自己的价值、意义和使命，这就是你的角色定义时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神的儿女，今天你来到教会，你听到耶稣受洗的这段经文，让我这样说，这就是你一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定义时刻。因为看见认识了他是谁，然后在他的里面就知道了自己是谁，不认识他是谁就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主耶稣基督受洗是我们的角色定义的时刻，当我们真正认识他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先知，他是我们的祭司，你知道他每一个身份都跟我们有关，对不对？他是先知跟我们有关，他是祭司跟我们有关，他是王跟我们有关。从此，各位，让我这样说，你身世的奥秘就被揭开了，你是一个有王的人了。圣经说，各位，你知道吗？圣经描述一个最糟糕、最败坏、最差的一个世界，就是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说起初人家亚当夏娃是一个有王的人，对不对？起初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是有王的人，他们的王就是上帝，伏在这位王的权下，过着一种 无忧无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罪恶，没有死亡，没有苦难，没有眼泪，有永生，有荣耀，有关系，有和谐，一切都美好，因为他们有一个王。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美善，一切的美善都是从这位王来的，对不对？只要认识这一位王，顺服这一位王，服在这位王之下，那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对不对？但是亚当夏娃被小人给欺骗了，对不对？撒旦欺骗他们，说你们不能以上帝为王啊，以上帝为王多不自由，以自己为王，你们只要吃了就怎么样，就如神一般能分别善恶，就像神一样拥有智慧。各位，不以上帝为王，以自己为王，就是个人任意而行的表达，对不对？从此请问亚当夏娃是不是日子过得更好了？没有，夫妻开始吵架了，对不对？你所赐给我的这个女人给我吃我就吃了，对不对？从此兄弟开始相残了，对不对？从此他们要死了，对不对？从此他们要经历了罪恶、死亡、苦难，女人要生孩子很疼了，对不对？这些都是那一个失去了那一个王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但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再一次的向这个世界彰显了那位王再一次到来，来代替我们。那位王来了，并且他来的时候天上有异象，天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天开了，就是怎么描述看见天开了，反正就是很不一样，对不对？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没有那一位真正的君王做我们的主，是最糟糕的事情。各位，让我这样说，其实每一个人，有一年呢，斯皮尔伯格在哈佛大学做演讲，他当时对当时的学生们说呢，他说今天你们毕业了，从前你们一直都是听别人的声音，父母、老师、社会上各样的权威的声音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他说但是呢，现在你们毕业了，你们要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学会做你自己。各位，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学会做你自己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哈，其实我们都受现代哲学的影响。现代哲学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他自身的目的，就他的存在就是为了他自己。但是其实没有一个人仅仅为自己而活的，不可能这样的。只有上帝是为了他自己而存在的，因为只有他才是我是我所是的那一位。所以你不可能，各位，你不可能自己是自己的目的，你不可能为了自己而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受现代文化的影响呢，通常会认为说我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存在、舒适、满足和享受，那就等同于说我们觉得自己是上帝嘛。我觉得斯皮尔伯格的那句话跟撒旦的在伊甸园里引诱亚当夏娃的那句话差不多，对不对？做你自己，如神一般能分别善恶，自己做自己的王，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做自己的上帝，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没有王的表现。所以我多说一点哈，各位，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这个年轻的父母特别的关注教育，对不对？特别的关注孩子的前途，孩子的这个状况，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就是很多家长老是喜欢问孩子长大了想干什么。各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要问自己的孩子将来长大了想要干什么。最重要的不是他想要干什么，你应该问的是你是否知道上帝希望你将来的一生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必须不断在孩子的生命当中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上帝希望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不是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通常都不是一个好的状态，真的。即使我们小的时候说长大了要当科学家，要当作家，要当这个什么什么，我们都这样写作文，对不对？ 后来发现都不这样干的，对吧？不要用这种看似假大空的高的那一个的目标来糊弄了自己。你必须问的是，你是否知道上帝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99.9%成不了，剩下0.1%成了，是一生的重担和压力。只有成为上帝想要你成为的那个人，你才真正的得到安息、满足和找到自己生命的角色定义。神在一个人的身上的心意和旨意如何显明出来，那就是这个人如何成为他自己。你知道如何成为他自己，就是你得先知道你的王是谁，有王了你就知道你是一个子民，对不对？成为他的门徒，以他为王，那你就成为了你自己。你从此就摆脱了这个世界，就是那种特别想要自得其乐，这个任意而行的那种的想法。因为你必须知道，一个真正成为自己的方式，就是先有一位王，并且听王的话。有一位王意味着从今以后，凡是任意而行的人，凡是那些挂着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人，各位，你不需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你需要听从王的声音。那王的声音才是那个真正的内心的声音，而很多内心的声音都是撒旦的声音，对不对？按照自己生活的目，按照自己的生活目标去生活的人，其实就是漫无目的的人。只有按照王的生活目标去生活的人，他是真正有目标的人。虽然你给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标，或者有明确的计划，但是如果不是在那个王的命令和旨意之下，其实还是在漫无目的。你到我们常常有五年规划，对不对？啊，其实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你发现哈，无论你多大，小的时候我们规划着怎么考大学，真的是这样规划的，对不对？考了大学之后怎么规划着找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大学毕业规划着怎么找一个工作，啊，然后人到30了就规划着怎么找一个媳妇儿，啊，结婚5年就规划着要几胎。孩子生下来就开始规划着上什么样的幼儿园，上什么样的小学，啊，据说一中挺好。我不继续下去了，因为继续下去还是一个循环，对不对？啊，为什么要放羊？这个挣钱，挣钱干什么？这个生娃，生娃干什么？让他放羊，对吧？你必须逃离这个恶性循环呀，你必须逃离这一个只在今生的这种恶性循环，那怎么办呢？你说用张弟兄的规划来代替我的规划行不行？不行，因为他的规划跟你半斤八两，虽然他做了 CEO， 但是本质上半斤八两，对不对？那你就只能用王的规划来代替你的规划了，只能用神的规划来代替你的规划了，只能用主的规划来代替你规划了。这就是成为你自己，或真正的成为上帝所创造的你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式，上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你应该成为的样式，以及在神的应许和盼望当中，在将来新天新地里上帝所赐给你的那一个荣美的样式，要为着那个而活。我再说一遍，上帝所创造的你应该成的样式，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你应该成的样式，以及神在应许当中在新天新地里所赐给你的那一个将来的样式，这三个应该成为界定你的样式，对不对？明明是个手机，一会儿想当冰箱，一会儿想翻 Kindle， 到底干嘛？那样不是成了自己，那样是败坏了自己，对不对？当他没有真正成为创造他、制造他的人想要让他成为的那个样式之前，他一直没成为他自己，他在漫无目的的活着。 所以不是听倾听内心的声音，也不是倾听隔壁老王的声音，而是要像施洗约翰一样，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认出来那一位真正的君王，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认出那位弥赛亚的人，从此就要听那位弥赛亚的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自己。因为耶稣受洗是真正的扭转乾坤，颠倒生死，也是重整我们自己的生命。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你自己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你来引导我们，你来光照我们，你也使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正的有那一个世界所夺不走的根基和盼望。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